圣灵还是有恩高在我们身上，是我们就是义人，我们的本体我是谁就是义人。那这个义人会犯罪的，是的，这个义人的义是从外面归来的，就是从耶稣基督那里来的，不是我赚回来的，也不是我守圣礼接着洗礼的水洗来的，不是是耶稣基督归给我的。正如亚当一个人一次犯一个罪，亚当的罪名就归给我了，正如那个日本皇帝投降，那个投降就归给那个阿兵哥，虽然他27年在森林里面没有出来，他不知道不等于他没有，他已经有皇帝代表他投降了。同样的，耶稣基督一个人代表了我，付上了这个罪债，所以耶稣基督的义就给了我，他是我的代表，他也是我的中保，我就是在上帝面前一个义人，一个圣徒。会犯罪吗？会，不过请你不要这么快不要打断这个你是义人可不可以停留5秒钟想一想你是义人？我们华人基督总是要责备自己，先打自己几巴不是的，你是义人。 那怎么定义这个义人？ 什么叫义人？义人的意思就是基督的义归算给我们，就是父神称我们为义，这个就是义人的定义。不过圣经里面说什么约伯啦约瑟的是义人呢，这些呢不是说他们是没有犯罪的意思，那意思是他们是敬畏神的所以有的义人在圣经里面用这个词呢是一般的用词，我们在讲的是称义的的真理。 那祷告的时候或者我们做什么 真的 还是我们是 蒙 恩有罪 的？是我们再说一遍。 对，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为什么我们经常在唱诗歌？我们今天下午也唱过一个诗歌，我们经常说我们是蒙恩罪人，也经常在那吹鼓吹钟一样。 是，我们的确是蒙恩的罪人，但是蒙恩的罪人，上帝也称为圣徒 ，saints。我是罪人吗？我是罪人，但是我不是被定罪的罪人。I am a sinner, but I'm no longer condemned. 我不是坐在监牢里面要面对死刑的，我已经被释放出来了。那我从前犯罪，我的本性已经换掉了，但是我今天还有这个犯罪的倾向，但是我是一个不再被定罪的。如今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再定罪了。罗马书8章1节，我知道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我们调整过来不容易。还有什么问题？请便。 是完全跟那个义人。 对，我们不是完全人就意思就是说我没有捷径，没有高级班的你不会成为不犯罪的人。但是圣经里面所讲的那个完全呢，以弗所说第4章那个完全。不是完全不犯罪的意思，是成熟的意思，是基督的身量的意思。 所以这个完全人意思跟义人意思，那义人意思的话就跟旧约跟新约又不一样。 没有错，旧约那个义人呢，就是他是一个很虔诚的、很敬畏神的人的意思，没有错。新约这个称义是一个专用名词，是一个法律名词和商业名词，一个是称义，一个是归算义。 可以说旧约是个 descriptive term， 这个罗马书3章的讲称义是个 normative term。 是旧约里面是形容一个敬畏神的人，他是义人。新约里面是一个 normative term， 意思就是说这个 norm 这个标准是神定的，准则是神定的，在神的绝对的 norm， 神绝对的准则下面，我们已经被宣告罪名不成立，释放了。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死，我们从罪的惩罚释放；耶稣基督的复活和圣灵重生，是我们从罪的权势释放。有一天，我们 死的时候，我们就从罪的 presence 本身释放。We were saved or freed from the punishment of sin. We are being freed from the power of sin. We will be freed from the presence of sin when we die. 那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讲？就是新约里面讲到义人，那个被称义，那还是会犯罪，但是神在神看我们还是义人，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不断洗净。 没有错，神称我们为义的这个功劳，就是耶稣基督的宝血的功劳，不断的洗净我们，称义的功劳不断的生效在我们身上，每天。 一直到我们死的时候，神一直都看我们是为义。 没有错，一直到我们死的时候，虽然那天早上没有灵修，耶稣基督9点钟来了，或者8点半说了一个谎话，耶稣基督9点钟到了。你想过这个问题没有？我小时候常常想这个问题。啊，早上犯罪，耶稣中午来了怎么办？啊，好，我先问你一个问题哈，你8点半犯罪，耶稣中午来了哈，你想主耶稣想过这个问题没有？你要这样来想嘛，对不对？你想父神有没有想过你8点半犯罪，他中午来呢？在神哪有难成的事？啊，神父子灵在永恒，他们决定了要圣子来。他们决定差派圣子，圣子也自动愿意的来，啊，不以与父神为同等，为所夺的，虚己成为奴仆的形状。好，他来就是要救你，他来不是救你救到8点29分，不是，他救你不是只救到昨天，不救今天，不是，救你就是救你，什么是 OK？J.I. Packer 在一篇文章说，什么叫福音？福音就是三个字，很简单 ，God saves sinners。那简单的是福音，复杂的是我们。神是怎么一个神？哎呀，神又要跟我们的自由意志要讨好等等，不是，神就是神，宇宙的主宰。嗯，他是掌权的神 ，God。第二个就是 saves， 神拯救。拯救就是救，就是给你一个新的我，新的新我，新的真我，成为洁净，成为义人。什么叫罪人？就是配被定罪的罪人。神救了人，神不是给你一个得救的可能，到8点29分，不是，不是。啊，我们脑袋里面很多奇奇怪怪的问题，是不是？啊，神就是救你吗？耶稣就是救罪人。什么叫？Jesus died for， 耶稣为我们死。刚才我们读过一段的哥林多后书的啊，什么叫 He died for？ 当耶稣为某某人死，结果是什么？这个人就得救了，与神和好了，被称为义了，是圣徒，是神的儿女了，对不对？是不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再来一次哈，我再说一次，说完之后你看你说不说得出来？简单的。简单到你说不出来 ，It is so simple you can't even say it， 因为我们太复杂了。再来一次啊，耶稣为我死，就是我得救了，就是这个意思，很简单的，对不对？我们以为啊，耶稣不是只是原则上救了我，给了我得救的机会，给了我得救的选择的可能，然后呢，还是只救到我8点29分。就是说我还是要做一点事情的，那人就是这么矛盾，就是要自己要，广东话说地下再抓一把沙，明明我们是站在沙土上，还要抓住一把沙啊，来神啊神啊啊，你救我好，不过我还是要献上这两把沙，因为我8点30分的犯的罪，我还是要自己讨功劳来赎罪，不是的，耶稣基督救罪人。救这个字还有为 for die for 这个字就是他就是为你死了父亲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这个词呢就是paid for 完全父亲 paid P-A-I-D 打一个图章没有了，没有债务了。 那个能不能解释 释一下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父亲呢和这个地上所应付的那个代价，一下这个跟耶稣同定十字架的那个强盗， 是， 他认罪悔改了， 大悔改了， 应许他了，今日与我同在乐园， 没有错。 但是解释一下，他那个为什么还要定十字架？因为很多的人会有这样的问题，然后的话呢，还有的人就是居然也就是说啊，你想再具体再跟弟兄姐妹讲的时候，你想他可以回。他有时候回敬你就说我已经认罪了，你为什么还要那个什么，就说还要， 是的，啊，问得好，这个问题太重要，太严重了。要从头来讲，神救我们要做什么？要成为一个他本来创造我们要成为的那个人。那神本来创造我们要做怎么一个人呢？好，圣经说神造男造女是按照他的形象，把他们放在伊甸园里，要做什么？第一，要生养众多，所以要有家庭；第二，要管理海里的鱼、天上的飞鸟、地上的走兽，啊，这个园子里面要修理看守，啊，这第二；第三，亚当是星期五早上11:59被造的，夏娃是下午3点钟，啊，他是睡了一个午觉。我的意思是说，亚当夏娃是第六天被造。第六天怎么算的？星期四日落到星期五日落是第六天。好，所以亚当夏娃被造了之后，第一个整整的一天是第几天？我再说一次，亚当夏娃被造之后，第一个完整的一天是第几天？第七天，就是星期五日落到星期六日落。那天神做了什么事？休息了。好，所以亚当夏娃一生下来，一被造下来就看着神休息，然后呢，啊，星期六日落之后呢，啊，就上班了，啊，叫管理伊甸园了。好，所以神造人有三个制度：家庭，啊，敬拜，也就是今天我们叫的教会，安息跟敬拜，和工作、政府、经济等等。啊，对不起，我的思想是推理的。刚才你问的问题是什么？请你再讲一次。 就是讲那个耶稣跟耶稣。 哦，那个强盗是吧？ 对。 啊，好，好，那个强盗呢？他犯了法，对不对？ 对。 所以政府理所当然要盯他死刑的。人是服在家庭、教会和政府或者社会这三个权柄下面的。是耶稣基督为我们付上在神面前我们应当付的罪价，但是不等于我们在地上不需要承担责任，包括政府的，啊，包括教会的管教。所以啊 ，Chuck Colson 所创办的 Prison Fellowship 带领很多人信主，他们要面对死刑的，死之前信主了，欢喜快乐的面对死刑，啊，因为神设立这三种制度。家庭、教会跟政府。顺便讲一个题外话，因为这个太重要了。一对青年啊，留学海外西方，不晓得为什么，可能哦，对了，因为其中一方没有绿卡，所以呢，去政府那里登记了结婚了，但是呢，父母亲不能来观礼，所以呢，教会行礼等11个月之后才举行。啊，好，他们去政府那里登记了，那为了省钱嘛，又住在一起了。请问他们还没有在教会被牧师证婚之前，是不是夫妇？谁说是的举手，谁说不是的举手，谁不知道的举手。没有，有些人不知道，他自己知道不知道。好，这个例子呢，用中国大陆的版本是这样子的，一男一女要结婚，但是呢，房子还买不到，啊，美国的版本是绿卡要拿到，中国的是房子还买不起，啊，所以先注册，啊，然后呢，但是又很盼望得到 God's blessing 神的祝福，好，那他们去政府那里注册了，是不是夫妇啊？为什么是注册了？什么意思？啊，跟我刚才讲的有关的。对，政府的权柄，上帝所赐的。那教会的证婚是不是上帝所设立的权柄啊？ 是。 古时候封建时啊时期啊，在父母面前拜一拜，算不算是啊结了婚了？算啊。我以前没有想通这个问题，现在想通了。家庭、教会跟政府都是神所设立的啊，那是夫妇就是夫妇，不要说什么哎呀还没有在教会行礼，你赶不及等不及在教会行礼，你去政府注册就是夫妇。在 California 的婚姻证书啊，结婚证书呢，上面写着 expires in 90 days， 意思就是说你拿了这个证书，你90天之内要行礼的，要签那个证人的那几项的，你不签你这个作废了。那以前是30天在 Pennsylvania， 现在我在 California 是90天。政府都想通这些问题，英文是说 you cannot have the cake and eat it too，你不能随你自己喜欢怎么样就怎么样结婚，不能的。神有他自己的规矩，政府有政府的规矩，教会有教会的规矩，家庭的规矩。你要顺哪一套的规矩结婚都可以，但是不要随你自己的方便。啊，那强盗的问题是他还是要面对啊政府的惩罚。啊，我们要尽我们的义。好，你可以去政府注册了之后回到礼拜堂行礼，政府也只给你90天，在 California 以前在东岸是30天，你去看一看你去问一问Virginia 州的那个婚姻证书是有几天可以用啊。谁最近结过婚呢？你都没有去看呢是吧？你说这个仪式而已，不是，凡是神所设立权柄的仪式，不能说仪式而已，而已这两个字不能讲的。神所设立不能说而已，圣餐不能说而已，洗礼不能说而已。非基督徒明白这个事理多过基督徒，啊，非基督徒，你问他你信主，你是不是基督徒啊？他说哦，不是。然后你问他你信了耶稣哦，信了，但是还没有洗礼。哦，没有洗礼不要紧，你信了就是啦。他说啊，但是我还没有洗礼。你在非基督徒或者初信的对我们的圣礼的尊重多过我们，是不是？所以神所设立不要说而已啊，做仪式没有问题，神所设立就是仪式。 OK， 好，刚才讲的是强盗的问题，我还记得。还有什么问题？刚才我们问的问题是我们是不是义人？当然是，我们是义人。还有问题吗？ 但这个罪性的东西那个基督徒信主以后罪性还存在？ 基督徒信主之后罪性不存在，犯罪的倾向存在？ 罪性不存在。 我们是新造的人，就是说我们要对新约圣经尽忠。 We must be true to the New Testament。 圣经怎么说？我们是新造的人，会不会犯罪？会，我真是苦啊，罗马书第七章。但是我真是苦啊之后呢，你不要停在罗马书七章24-25节，还要读下去第八章第1节，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再被定罪了。 那如果没有罪性的话为什么还会犯罪？ OK， 我好像讲过一次，神的美意乃是叫我们成为圣洁，这个成圣的功夫，就圣灵是我们成为圣洁的功夫。从重生开始，神的美意是一步一步的，每天要我们经历到从罪的诠释和罪的倾向释放得胜，但是不是 overnight， 不是一刹那的。神的计划就是这样子，讲到最后就是神的计划。有的牧师喜欢叫这个做老我，我不太喜欢叫他做老我。老我是要 put off 的以弗所书第四章23节，要除去旧人，穿上新人。所以我们要穿上的新人，我们是新人，我们是新人，我们不是猪，是皇宫里面的皇子跟公主，不是泥巴里面的猪啊。我们是天上的王的儿女，不是泥浆里面的猪。不过有时候我们的行为好像猪，所以保罗说你不是猪了，你知不知道？你已经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了，还要犯什么罪呢？你要将自己献给神做义的奴仆。你正面的去看，我们还是喜欢打自己啊，没有错，我们是犯罪的，我们很软弱，但是我们是谁？从神的角度看，所以 be who you are， 你是谁？你是义人，是圣徒，好，活出义人和圣徒的样式来。 你可以做吗？不可以做。很难吗？不止很难，是 impossible， 不可能。所以每天每一秒钟要靠生命。 其实我刚才问的问题是这个 lad 的这个天国神学里面，可能就有答案，就是今世跟来世有 overlap。 那我们有一部分是属于今世的，一部分 是 属于来世。 啊，是把那个老我跟新我呢扩大到宇宙这么大的。今天圣经学者喜欢这样来讲，耶稣基督说天国近了，或者天国来了，那究竟天国来了没有？答案是天国已临以来，天国也未临，还没有来。天国来了，也因为为什么？王来了，国就来了。什么叫国？国不是一个政府，国是王做王的范围。好，王来了，但是王还没有来完全的执行他的王权，所以王既然来了，他已经付上罪的惩罚的代价，我们从罪的惩罚释放了，我们也原则上从罪的权势释放，我们也每天可以经历到从罪的权势的释放，但是王还没有第二次来，所以我们还会犯罪，还没有从罪本身释放出来。但是那个是我们救恩的最后一步啊，我们得救不只是今天信耶稣能够将来上天堂，就得救最后一步是得荣耀，不再犯罪，得到荣耀的身体。对不起，我们死的时候不再犯罪，全然成圣，然后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我们得到复活的身体，荣耀的身体。所以好戏在后头还有的。我们很多时候太注重信耶稣之后今生的好处，都重要，但是还有后面的身体被赎，不再犯罪。重生和称义是不是同一件事情？首先，重生是什么？重生是谁做的？做什么？啊，那个是重生的结果，没有错，圣灵内住，是圣灵给我们换心。A heart change, OK, 完全洗净，然后圣灵内住，没有说那是第二步。称义是谁做的？天父父神做的，做什么？是我们成为义人？不是，是什么？宣告我们罪名不成立。那你知道为什么？马丁路德跟加尔文他们呢，一天到晚说称义不是成为义，他有他的道理的。因为当时在16世纪或者中古时代呢，天主教会的教导是什么叫称义呢？就是耶稣基督的义浇灌在我们的生命里，透过圣礼，透过弥撒洗礼告解等等。各位记得以前呢，中国人磨豆浆是用个麻布袋，对不对？挤啊挤啊，豆浆就挤出来了，那个叫做渗透，叫做 osmosis， 叫做灌注。OK， 天主教的教导是 grace， 他们救恩不叫 salvation， 叫 grace 啊，就是救恩的意思。神的救恩呢是借着圣灵这样子 osmosis 的 infuse 啊，灌注到我们的灵魂里面，一点一滴的这样子的。所以什么叫称义呢？就是神借着圣礼使我们成为义人。马丁路德说不是的，不是的，称义不是我成为义。马丁路德想了差不多10年才想通，为什么？后来读到罗马书跟天主教的讲的不一样啊，说什么为什么因信成为义呢？称为义呢？哦，后来终于懂了，哦，原来义人必因信得生的意思不是靠圣灵一点一滴的成为义人，乃是神白白的宣告，白白的是我不能做什么的意思啊。接着耶稣基督的宝血，上帝宣告那些信他的人为义人，他就醒过来了。宗教改革是这样开始的啊。所以 我们被称为义，我们被算为义，那个义是 extra nos， extra nos， outside my heart， outside my mind， 是我的灵魂以外的耶稣基督的义归算给我，上帝宣称我为义人，很重要。这个不只是咬文嚼字，这个是关乎什么？每个人的灵魂有没有得救确据的问题。啊，早上说过，天主教的圣歌 Sacred Songs 没有得救的确据啊。主啊，可怜我 ，Lord have mercy， Kyrie eleison。啊，你常常听到 Kyrie eleison 就是 Lord have mercy on me， 神啊，可怜我。但是没有 Hallelujah， 感谢主，我罪的我，耶稣是 Wonderful Savior， 没有的。啊。就是你一点一滴的，你每次告解，每次望弥撒呢，将来在炼狱少待几年，从几年到几年不知道，就少待几年就是了。所以永远没有得救的确据。天特会议就是 Council of Trent， 就是宗教改革时期天主教回应宗教改革抗衡啊 Counter Reformation 呢啊，宣告天特会议，宣告 Council of Trent T-R-E-N-T。说凡是教导人可以得到得救确据的，他要被咒诅，这是异端。我再说一次，天主教认为得救的确据是异端。我是说16世纪的天主教，但是天主教呢很有趣的，他从来不会推翻前面的啊，说哦我们以前讲错了，现在就是从来不会的，一层一层的啊盖上去的啊。那所以得救的确据很重要，难怪英国人到了17世纪还是问：“哎呀，牧师，我有没有犯了？上帝没有啊，赦免我的罪啊？”你知道当时教皇啊，在中古时代的权柄多大？皇帝啊，就是欧洲的皇帝是他管的。那皇帝要造反呢，就说不理你的教皇搞什么呢？他说：“好，我就把我所有的神父撤退，你的禁域里面没有圣餐，没有弥撒，哇，这样子的人民就叫苦连天了。哎呀，我们不能啊，怎么可以没有弥撒的？没有救恩。好，所以呢，这个 Henry the Fourth 啊，亨利第四世的皇帝呢，他呢冒犯了，这个得罪了教皇啊，跪在雪中几天，啊，求啊教皇啊赦免他。好叫教不下这个禁令啊，这个就是好叫英国还是有弥撒。所以当时人们的良心是那么的受捆绑、受束缚的。宗教改革说的是，那束缚捆绑人良心的唯有是神，唯有神是人的良心的主，而他愿意把基督的义白白的归算给凡是真心相信他的人，不是靠生理，不是靠行为。还有什么问题没有？你是不是义人？不这样问好了，你有没有彻底悔改？你信主的时候啊，这个就广东话说埋深一点了啊，就贴身一点啊。很多时候我们是懵懵懂懂的信主的，不是吗？就是这样子，神还是很怜悯我们。我不是说懵懵懂懂信主就不得救，那请你不要误会哈，绝对不是啊。但是呢，我们还要搞清楚我们与神的关系。请。 我有问题，人是坏透了，那么这个。人有还有没有良心？就信主以前， 问得很好。 还有没有良心？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人还会做好事吗？那么做好事的人跟做坏事的人有没有区别？那么到天堂是都坐在一个地方吗？还是他是有差别？ 犯了罪的人的良心是啊，犯了罪的人良心是不可靠的。所以假如对得住良心又不对，因为还没有对得住上帝，对不住良心又不对，上帝不要我们对不住我们的良心，所以良心是不可靠的。会做好事吗？会的。好事的力量是神那里来的，坏透的是我，坏透是从我的本性啊，好的力量是从神那里来的。你说你就都是你说了啊，好的是啊，都是归上帝啊，好的上帝给我们的恩典行善 是违背我的罪行的。是的，我知道这里有一点点的，好像在字义上做文章，我们的罪性是没有了，但是我们的的确确犯罪，有罪的倾向。 那个心是